區議會嘅陣地就只能夠靠民主黨啦。咁確實又即係你不能否認呢樣嘢啊，係咪？即係你就算你見到公民黨幾咁努力都好，其實同民主黨喺呢一方面都有距離喺度。因為嗱，你唔好以為民主黨好離地啊，其實。即係喺另一個角度嚟睇，其實民主黨係真就係因為太在地，先至同你哋嗰個分歧咁大嘅啫。其實係 唔好講咩啦， 自決派嘅分歧咁大。 用我自己自身嘅經驗啦，我由91年做區議員，直至到2002年退出民主黨。 嗯 ，OK， 摸定10年。其實喺嗰陣時候嘅地區工作咧，因為我哋有資保，大家都會講下嘅，即係例如阿龍都係區議員啊，做咩啊？你個區？即系华叔啊，报告啊，咁你会讲下噶嘛？第一大都唔衰得噶嘛，老屎忽喺度，咁都要报告下自己嘅区做紧咩啊？咁你都听到人哋做紧一样嘢，都会抄噶、 嗯， 自己有点啊，冇所谓啫，咁样抄啫，系嘛？喂，你出呢张单张，喂，你改个名又你啦，我又派啦咁样，或者你做呢个 service， 例如打流感针咁讲。有租我喂，介紹個醫生嚟咁樣、 嗯。 啊，你個中醫咁得閒幫我啲街坊免費睇症啊，跟住寫張藥單，等佢自己藥房買藥。啊，好好好嚟啊！喂，其實有幫助嘅、 嗯， 對你個地區工作嗰陣有幫助。例如啲經驗嘅 sharing， 喂，做完呢啲服務，記得攞翻個街坊個電話喎。得閒你自己唔得閒都好，你叫啲。同事嘘寒问暖下好喎、啊，睇佢咩需要帮手喎，咁样。 唔系，其实就 喂，你有一个支部嘅时候，喂，你有立法会员喺度，喂，呢、這个 case 我搞唔掂。例如你阿哥系立法会员， 嗯、 阿哥帮我搞得唔得啊？喂，你帮我出信啊？你帮我打电话去个处长，同我打个 level 好唔同噶嘛？ 系啊，咪甚至乎我觉得咧，即系呢一个。民主派之間嗰個協調或者係嗰個合作咧，其實係可以諗啲係比較好實在嘅嘢，譬如就好似醫生之間咧嗰、那個 referral 嗰個制度咁樣。喂，譬如喂，你自己搞個網啊，即係你有啲技術問題啊，有邊啲人留難你嘅？喂，你可唔可以幫我轉介俾阿莫乃光啊？咁樣樣， 嗯、 即係呢啲咁樣嘅，即係嗱，譬如你話醫療上面嘅問題係嘛？有冇人幫我轉介俾呢一個啊？即係呢一個功能組別哦，林始然係嘛？ 唔係陳佩然， 陳佩然咁樣，可唔可以咁樣樣啊？即係呢一方面啊， 其實簡單講、 啊、 就係叫 resources 嘅 sharing。 嗯。 系咪？嗱，以前你第一大黨民主黨雄霸天下嘅時候，up to 即係2000年啦，起碼都係嘛？嗰、嗯、十年間，其實真係雄霸天下嘅。嗰、那個 resources 嗰個 sharing 咧，係相對容易好多。啲大佬喺曬嗰度，運動喺嗰度，係咪？最多區議員，最多立法會議員。其實老共要打我哋嗰陣時候係難嘅，所以佢用咗好多年、好多年嘅時間去打。不過佢衰咗個0371啫嘛，如果唔係佢，其實呢、這個而今時今日嗰個現象係神早出現咗。 其實就係嗰個互聯互通嗰個 concept， 即係譬如好簡單啊，你話講嗰個收地嘅問題啊，即係其實你可能呢、這個你唔係話淨係新界西，即係可能新界東都有啲人收地嘅苦主其實。可唔可以話新界東嘅議員即係喂 refer 俾阿朱凱迪啊咁樣？即係呢啲嗱，其實互相即係互有長短，互相係可以幫助嘅啲。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。 啊 即系言犹在耳， 嗯、 派錢嘅問題，喂，原來冇共識嘅喎，大哥， 系冇嘅， 喂，有鑊大家一齊孭嘅喎， 唔 係，咁啲民黨唔贊成又關我咩事啊，大哥？真係笑死人、啊！ 反民主派啊嘛，即系人哋建制派容易做嗰樣嘢，就係、是、當你出現衰嘢嗰陣時候，我咪將你一齊打攬埋一嚿炒起佢咯， 捆綁式。捆綁式抽打嘅策略，就是、等於你而家咧，即係呢一個咩話啊？呢、這個鄭若華同埋啲 DQ 議員收 Q 到嗰啲恐嚇信咧，跟住 日文噶嘛， 港獨派啦，係咪港獨個？唔係即係你嗰啲喂日文信嚟嘅，係咪你歐樂軒嗰啲 fans 寫噶？係咪你周庭啲 fans 寫？你哋最多日文 fan 嘅喎，哇！你甚至乎勾結外國勢力喎，嚇、啊、哇！原來講講下咧，你同啲港獨派咧有眉來眼去嘅喎。 你講呢段説話有冇喺街出咗嚟㗎？定係你估㗎咋？ 唔係已經有啦， 耳語運動啊， 好撚容易揾到㗎， 唔使諗啦，嘥氣嘅。呢單係真係叫插裝教和 係啊！

不過我氹自己開心就唉送翻俾你，屌運都係你嗰啲嘢，其實我偷咗你廿五年嘅，屌運都係，係咪？所以我覺得對頭先阿 Anthony 提阿齋 Sir 呢單嘢背後去喐，無論小麗又好，或者係今次學生會啲人好，呢啲人你要打好多 discount 聽我講嘢，真噶。即係我唔敢似老賣老，不過我就話，我覺得我太多嘅信息話俾我聽，呢啲人係唔可靠、唔可信，甚至乎係職業嚟。 嗯， 職業嚟嘅。OK， 你明㗎啦。正如嗰陣時候我話幫馬草嚟參搞選舉嘅一樣嘅 job 嚟㗎，大哥，咁你咪當佢 job 咯，係咪？咁你又唔會咁認真㗎，大佬，你同佢講政治理，你已經撲街啦，你係嘛？喂，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，嘛，徐總啊，越講越多，今次終於校準時間了，係咯，好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， 拜拜。